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尊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昨天晚上吃的怎么样呀？ 啊，大家伙吃的怎么样？吃什么好吃的了？ 关键不是昨天是中秋佳节嘛？ 啊，是 啊，这团圆聚会是在所难免的。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吃完了咱得活动活动是吧？ 对， 健身嘛， 要不然就得长游泳圈。 嗨、哎，说到这个健身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当中，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哈，您也经常参与。但是说实话，咱们接下来说一个很多男人不太好说的一个运动啊， 不太好说， 足球。 这为什么呀？ 你好，对了，你不是球迷是吧？你对这个也不太了解。 不是，有些球赛，有些球队的球赛看了也生气， 是吧？ 一样会生气。 作为曾经的体育节目，尤其是专项足球的这个主持人啊，曾经采访过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去现场，那是中国队唯一一次参加过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啊，之后 目前来说唯一， 之后指不定怎么着呢。啊，当然了，人家不是老话多，得说足球得从娃娃抓起吗？ 是啊， 新的改革出现了 啊。 在一家高校工作的白女士最近几天特别的忙啊，还有点上火，为了给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啊，买一双足球鞋，她已经跑了3回这个店里边了。 怎么了？这一双球鞋这么不好买 啊？女孩买足球鞋不容易啊。白女士跟记者说了，说从这个学期开始啊，女儿在读的这个学校啊，小学啊，把每周4次的体育课拿出一节专门开设了足球课。 嗯，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呢，老师要求家长给配专门的足球鞋、护板和长筒袜子。 啊，很专业。 这一下难坏了家里边的这个家长啊。 嗯， 市面上销售的大多是成人穿的足球鞋和相关护具，你说适合小朋友穿的尺码不太好找，尤其是女孩穿的足球鞋就更难买了。 这还真是哈。 啊，为了给女儿买齐这几件装备，白女士从9月初一开学就报道到现在，几乎跑遍了家附近的运动品牌店，最后也没买着， 到底还是没买着。 啊，后来听说群里边说有一家店啊有卖的，白女士又开着车过去买，没想到又扑了个空， 还是没买着。 原来啊，小朋友所穿的这个足球鞋护板和平常的销量啊其实一般啊，这商场呢没备齐货，谁知道怎么这一下啊都开始上这儿买了呢，立马就脱销了。 啊， 白女士说只能等着商场补货了，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周，这才搜集了这些踢足球的装备， 一趟又一趟的。 不光白女士一人这样啊，因为开设足球课呢是学校统一行动，其他的小朋友的妈妈也遇到了采购的难题， 扎堆买了。 哎呀，为了分享信息少跑冤枉路，妈妈们分别在微信群里边互通消息，哪家店里的鞋子补货了，什么尺码的鞋子已经没有了，哪家有踢球专用的护板啊。哎，这常常是群里边俨然成了一个足球购物群。 这是妈妈踢球还是孩子踢球啊？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随着教育部校园足球战略计划的实施啊，足球消费的低龄化市场迅速增长。据说呢，目前北京市共有34所足球特色学校。那么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的处长王军就说，说未来3年北京的足球特色学校呢将增加到200所。随着教育部足球校园计划战略的这个实施吧，到2020年全国遴选建设20000所中小学，成为足球特色的学校。中小学正在成为足球的重镇，相关的消费也势必能够上来。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足球从娃娃抓起。 嗯， 你别说前2天不是休假吗？ 嗯， 去韩国， 是 那韩国济州岛，当年西归浦中国队踢巴西就在那个城市 啊。是， 然后呢，人家旅行社呢组织大家购物啊，我实在是没兴趣，我跟我爸就在门口看人学校学生踢足球 啊。 你看人家这球场不错啊，踢的也像模像样，至少这个后防线能看得出来谁是后卫谁是边锋，是吧？ 咱也不用全羡慕人家，咱这个青少年 U12 U16那个足球赛的时候，咱中国小少年踢那些外国孩子，虽然人种不一样，大家的饮食结构不一样，可是咱一点都不处于弱势啊。这怎么就长大了之后反而还比不上人家了呢？ 这事儿一说出来就话长了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您家有什么体育装备 哦，就亮亮家务事儿。 对，您家里边，您比如说您打羽毛球啊，乒乓球、篮球 啊，或者是您搞冰球， 嗯， 甭管是干什么啊，您家里边有没有体育装备？ 好，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 跳绳什么的也都算。 那要这样说的话，哑铃 可以啊， 是吧？那个瑜伽的垫子， 那个手里那按摩球咱就不算了， 核桃就算了，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有什么样的体育装备？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其实，在2010年前后啊，某大学生网友曾经整理过一份图文并茂的北京高校书店版图。 嗯， 当时啊，人家作者按照书店的集群性分布，把海淀区的高校书店分成了四个商圈， 哦， 分别是北大及万泉河、清华和蓝旗营、海淀图书城和海淀黄庄，以及北师大周边地区， 这四个地方卖书卖的比较好。 哎，这上面列出了40多家大大小小的校园书店。记者就按图索骥啊，照着那地图走访了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校园周边。 嗯， 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啊，就在这5年的时间里，原来区域内都当中那20多家高校的书店哈，居然已经有10家从版图上消失了， 啊，关门了。 记者最近就走进了北大校园西南角地下2层的超市内的书店区，穿过超市左侧一条长10多米的过道啊，汉学书店早就不见了。曾经蜗居在地下的北大书店三剑客啊，原来那三剑客汉学书店、博雅堂和野草书店，现在就剩下那后俩了。经过打听啊，这汉学书店呢是在2年前悄悄搬离了校园，反正大家伙也说不清到底是搬走了还是说彻底倒闭了。漫步在校园，对于部分受访的北大学生而言啊，有关于汉学书店的记忆啊，那是一片空白。 嗯， 现在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福鹏博士就感叹啊，据说汉学那书店是因为下水道破裂，这整家店都给泡了，一屋子古籍大部头都遭了殃，这对于汉学书店那是灭顶之灾呀。据说啊，当时停业了好久，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在北京求学生活10年啊，福鹏博士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的校园实体书店成为了过去时。福鹏用手指着记者回忆母校北师大的校园书店啊，经营了10多年的人文书店，像海晴书店呢，面临转租门脸的什么盛世晴啊，被拆掉的新华书店呢，包括小西门附近的教学辅导类的书摊儿，也都慢慢离开了校园。他说，我2006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北大、北师大每个学校那都有7、8家甚至比这还多的书店，很多呀还都开在学校里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买书的人多，结账啊都得排着长队。现在还是在学校内，而且啊叫得上名的大概也只有北大那么2家了。根据了解啊，像租金上涨啊，网络销售的冲击啊，包括阅读习惯的改变呢，都成为大学和周边实体书店消失的主要原因。 嗯， 有一家书店的店主就说啊，收入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是现在书店面临的困境。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啊，有多少小孩，有多少年轻人，现在是上下班的时候手里边拿着手机跟那看书的， 嗯， 对吧？电子书嘛，还有那个叫什么Kindle 啊，对对，那是正儿八经电子书， 啊， 电子阅读器。 包括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呀，我一年也买不了2本书。 嗯， 其实说实话啊，书店您我们小的时候逛新华书店， 嗯， 那没事有事都去看那看看，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那纸箱墨箱和你翻电子书籍那感受也不一样。 手里边拿着那种纸的这种感觉，肯定是比电子书那种感觉更好一些。 当然了，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您别去逛那个书店。北京有一些著名的书店，你一去吧，就感觉真跟菜市场似的。 这不之前说了， 哎， 这个游玩具什么的都不算，还有卖鼻烟壶的，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书店的经营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经营策略的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看书，养成读书的习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环节，对吧？也是希望大家在假期期间，十一期间，要不然咱也读本书呗。 那应该的呀， 是吧？先把那几天读了开头的书没读完呢，给它读完了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家有什么样的体育装备啊，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这个像愚人老宋说， 嗯， 哎呀，我们家有羽毛球拍，有哑铃，有跳绳，有篮球， 后边还有个等 等、 啊、 大老王说、我们家有扑克牌，这算不算体育设施？ 人家没麻将啊。 扑克牌好像还不大能算，那算娱乐用具。 不过也有体育的这种桥牌比赛， 桥牌比赛 啊， 甚至有些单位还搞过拱猪比赛。 拱猪 啊， 反正我知道敲三尖就已经算不错了。 其实说实话，体育项目当中还有很多的内容啊，真是大家非常的喜欢啊。 对， 有一些装备您可以稍微的，尤其是那些不太贵的装备，可以在家里边甲级装备丁级水平，你听说过吗？ 对，就是打得好不好不重要，这个姿势和这个装备一定要够格， 是吧？ 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对对 对， 对， 咱先给它配全了，万一技术就相应提升了呢。 冯小顾说有啊，我喜欢打羽毛球，所以球拍肯定是有的。在单位午休的时候，周二、周四、周五中午都得跟同事打一个半小时的羽毛球。 哎呦， 还参加过单位羽毛球比赛呢，可以吧？ 那相当可以，这不仅技术可以，您这身体体质也一定是棒棒的， 对吧？您多少磅的球拍？ 多少磅？那个网球论磅，羽毛球那个球拍拍线也论磅是吗？ 那也得是现穿呢 啊， 然后那个饼皮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专业设备， 是 你用什么那样拍，进攻的、防守的都有区别了。 喜欢什么品牌啊？ 牌子咱就不说了吧，现在。 不是您 国产了吗？ 您说您的，我们不念不就得了吗？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公共汽车上、地铁上、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这是一个美德，对吧？而且呢，在北京城也是非常常见的，大家一看老人上来了，主动给老人让座， 非常自觉。 中秋节也就是昨天当天，三百路外环的乘务员孙师傅发现一个新鲜事儿，让座给老年让座，这没什么新鲜的， 是 关键是。老年人给老年人让座， 哎呦 啊，而且还互相礼让， 还有这事儿？ 你看六七十岁的给八十多岁的让座、 哦、 啊，头发花白的给头发全白的让座，哎呦，让人深有感触。孙师傅说呀，说昨天上午呢，车到万寿路的时候，上了一对九旬老人，但是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他和司机呢就把老人扶上了车，当时啊，一对老人，四位乘客就从老年专座上站起来了，抢着要让座，什么？我头发白啊，这我黑头发，你白头发，你坐 还谦让着呢。 四个乘客呢，也都是，其实也都是带着老年证的老人。一问才知道，这四个老人里边有两位已经是七十多岁了， 那也是上了岁数了。 哎呀，孙师傅说呀，昨天跟他一共啊，这个他一共跟了三趟车、每趟车上基本老人都有十位左右，而且呢，有些老人手里边还拎着东西。一问呢，都是。去看子女的、 过节了。 你说这过节是不是子女看老人，而老人看子女？ 这为什么呀？ 你这可说的话题就多了。这可是呢啊，可说呢？为什么呢？不少老人的路程啊都比较远，有的呢甚至是从朝阳的双井坐车到海淀的四通桥西， 这是大吊脚。 哎呀，人家说了，中秋节本来应该是子女去看望父母的，现在老人去看孩子，这太不容易了。说子女再忙，也应该抽出时间去看看老人，也不应该让老人跑腿儿，是不 是？ 是 啊。 公交车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为老人服务的这个其实呢也是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哈。人家说了，车上全是老人，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让座啊？多亏老年人人家之间相互理解，才让他们的工作呢比较顺利展开。孙师傅说，现在公交车上85岁到88岁的高龄老人是越来越多啊，这对我们司售人员的服务要求更高了。说我们尽量的啊，多停一会儿，多等一会儿。让老人更为舒服的乘坐公交， 暖暖的这个人情味儿啊哈。 哎呀，其实真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老人互相让着啊，互相让座，是多么让我们温馨的一幕。我们希望这车上这个让座的这四位老人是最年轻的哈，那些更年轻的年轻人是不是看见这一幕已经早早的站起来了？ 但是说实话，我听着确实有点心疼啊。本来老年人啊，这个出行就不是特方便，这上了岁数腿脚可能都不太灵便，干嘛要让咱们家里的老人这出来来回折腾呢？是不 是 当子女的是不是应该腿脚勤快点啊？ 哎呀，所以老人真是不容易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子女的是不是应该为老人多做点事儿呢？ 说完了、说完了老人，说说孩子吧。 行， 这个最近有好多朋友，尤其是昨天啊，就是在发来消息说，这怎么儿童医院那个挂号挂不上了呢？这怎么了、这是？这原来昨天儿童医院的医务人员啊，人家过了一特有意义的忙碌的中秋节。 哎呦，怎么了？ 他们那系统发生了故障，所以导致建卡、挂号、收费，一切在电脑上操作的业务都没法正常进行。 昨天我还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儿童医院这挂号怎么挂不上呢， 是吧？但是你这系统罢工了，可是这病得照常看啊。 嗯， 所以啊，医院不得不采取人工发号的方式进行接诊。昨天下午5点，记者就赶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看到医院的自助挂号机前呢，这罕见的出现就没人排哈，一问才知道医院的挂号系统故障，没法用了。一名医务人员也无奈的表示啊，不仅这自助挂号机没法用，医院的窗口、手机 APP 和电话预约也都挂不了号。很多孩子的家长就反映啊，医院系统上午8点多钟就坏了，最开始是挂号挂得特别慢，后来呀，干脆就挂不上了。在市表处，医院也贴出通知，因医院系统故障，建卡、挂号等就诊均等候时间比较长，请家长酌情选择其他医院。而医生也表示啊，系统故障影响的不仅仅是挂号，交费啊、开药啊都没法正常进行。在建卡大厅，有些家长啊已经填写好了单子，可是就是建不了卡，只能干着急在窗口前面排队等候。一名保安也表示啊，他们接到消息下午5点45分，说这系统就可能会恢复，但是啊也不好说。 嗯， 下午6点钟，医院的挂号大厅啊终于开始恢复挂号了。医务人员说，他们呢只能挂当天晚上的内科号，其他科室的号还真是只能先去别的医院。这系统到底什么时候彻底恢复啊，确实还不好说，现在呀使的都是人工挂号。为了维持秩序，挂号大厅内的家长啊被要求排成一排，由医务人员发写有号码的小纸片排队。不一会儿，排队的人就排到了100多号。截至今天上午啊，北京儿童医院的系统已经恢复了，挂号建卡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秩序。 嗯，反正这个电脑出故障了，这确实比较麻烦。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有一些预案。你比如前日子我看朋友圈，说他们那个医院里边的打印机出现了问题，这打印出来里边有些个别字啊，它打印不全，结果就成了黑道啊， 杠杠 杠杠，然后黑道啊，最后说张三杠啊，张三个杠是某某大夫 啊， 李三个杠是某某大夫， 这都出来笑话了。 啊、一看，哎呦，原来是这样，这你说算起外号吗？ 这也确确实实啊，这知道的是知道出系统故障，不知道这患者也不敢乱叫啊，是吧？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些预案能够做得更好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有什么样的体育装备啊？ 哎、 像周光峰这样的，家里边有游泳眼镜 哦 啊，关键是您。泳姿怎么样？您是那种就是那种很悠闲的在泳池里边然后游泳，借着带度数的游泳眼镜来看看旁边泳道姑娘游的怎么样，还是那种人家一下扎猛了下来之后就开始200米游完了之后上岸一洗澡，直接那是健身， 这都惦记什么呢？这乱七八糟的。 我就这么说，因为我眼镜也带度数啊， 就下了泳道也看看别的泳道有什么风景， 要不然看不清楚什么时候能游到头啊。 那和牙说啊，其实我也是个爱运动的人，冬天冷夏天热，春秋一身土啊，还是室内运动舒服。 为什么呢？ 是病 哦，对， 就不用外边这个春秋一身土了嘛，说这个室内运动电子竞技哈、啊，那真是高强度啊，运动起来那叫一没日没夜，坐着躺着站着各种姿势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要有节制啊，尤其是周末呀放假呀，毕竟运动也要适可而止啊。超负荷运动不仅无益身心，还有害健康呢。好了，我要去运动了。这个。电子竞技是不是打游戏啊？ 对啊，就是把玩游戏说的这么高雅。虽然说在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电子竞技也是最后几个入门的正式比赛项目啊。据说咱们中国队的成绩相当不错，对韩国队韩国那边打个电子竞技世界杯能够冠军之类的。关键您要是天天什么扫个雷啊、扑克牌啊，那就算了吧。 那个伤眼睛，咱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身心更健康， 是 咱不能这脑子爽了，这身体熬坏了也不行、 嗯、 是吧。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运动啊，像这个高燕啊说我们家有哑铃、有球拍、还有瑜伽垫啊。这个瑜伽垫好像很多家里边，尤其是有女士的家里边基本上都有， 实用省着硌的话、 啊、 哈。 是 张晓辉说乒乓球拍、羽毛球拍、鸡毛垫啊、跳绳等等，我就不多说了。 嗯， 隆重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发个照片啊，这粉红色的小哑铃 哦 啊，这一看就是女士用的 哦。这张晓辉一直是个女士， 锻炼上肢的力量的 哑铃。嗯，其实我觉得真的哑铃是一个特别好的健身的方式、 嗯、 啊，这个有哑铃操对吧？ 啊对。 然后对于男士来说，您这拍这照片 略显秀气。 张晓辉是一位女士、啊、 是是是 老听众。 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我们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家里边的体育装备啊、 嗯、 在广告和路况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安居百安居，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现在是车流比较集中，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哈。其实现如今呢，这个打车软件特别的多。 嗯， 在所谓的拼车软件的宣传之下吧，王先生就注册成了某拼车的车主， 赚点外快。 再一次，咱先说这个赚外快和合法不合法这事儿啊，咱先不说啊。再一次拼车营运的时候，王先生就被人家查着了。 你看看 啊，被扣车6天，罚款6000块钱。 你看看， 对此王先生说，我是被他们拼车软件误导，我才非法运营的。 嗯， 于是呢，就把这拼车软件的运营方啊告到了法院，索赔6000块钱，不是罚了6000块钱吗？ 啊， 记者昨天也是了解了一下，朝阳法院已经立案了。王先生说，今年6月21号，我看到人家这个拼车软件的宣传广告，于是呢就下载了这个拼车软件， 活心了 啊，传上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车辆照片，通过了这个公司审核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拼车的车主， 可以上路了。 在注册过程当中啊，我也曾经怀疑过这拼车运营合法吗？ 啊， 但是在阅读软件内的常见问题，你看人软件里边还有常见问题这一项， 嗯， 有关于这合法吗？我拼车到底是黑车吗？等相关解释之后，我这才打消了疑虑 啊。那就看来人家这个常见问题当中一定说的是合法的，王先生才能这个上路是吧？ 可能不知道他写的，肯定不见得说是合法，肯定会说没事走吧，没事我给你兜着 啊， 就是类似这意思呗、 啊。 王先生通过这软件接了一名乘客，把他送到了天津武清区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被人家天津市武清区运营站的工作人员拦下了，于是呢说这扣车6天，罚款6000块钱。王先生说了，说你这个公司违反广告法，明知这样是非法运营，还故意向司机隐瞒真实情况，在广告宣传和软件说明当中还给司机提供违法的错误信息、 嗯、 啊，这个所以我才被罚的， 这不被坑了吗？ 所以你们涉嫌虚假宣传、 嗯、 啊，所以你赔我6000块钱。以及我6天车被扣的折旧损失500多块钱，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有些人还真是不止下了一个软件，还下好几个 啊。对，这一叫手机，好几个手机在那备着。 对对对，然后那个上班了哈，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顺路的，有顺路就带一个、 嗯。 关键是呢，这个如果是纯是顺风车这种公益的，那当然您做好事， 大家补贴个油钱。 哎，如果您要是真是指这个挣钱，那得两说着，有可能您涉嫌非法营运。 是是，所以说呀，大家伙在面对这样的这个新鲜事物的时候， 嗯， 还是得冷静冷静，是不是？ 这个拼车呀、打车呀，这个算新鲜事物，但是代驾可不算新鲜了， 嗯， 已经这个出现很多很多年了，是吧？ 是 这个黑代驾，这确实是不安全、没保障。可是大家伙儿觉得，您通过那手机软件啊，包括那些电话叫来的那些正规代驾， 嗯， 那就一定都靠谱吗？ 你什么意思？也有不靠谱的。 最近呢，记者就体验了应聘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代驾公司。 嗯， 这家公司规定啊，驾龄达到五年，由本市户籍人员担保，通过笔试、路考就能入职。这个也是大多数代驾软件招聘司机的要求。但是啊，说是这么说。事实上，这个公司的入职标准啊，可没有他说的这么严格。首先啊，这记者先在网上填了一张表格，两天之后，这家公司就发来短信通知面试。面试的过程也非常简单，人家工作人员先拿来了一份代驾平台使用协议，让求职者读完啊，有异议吗？啊，没有异议啊，那你就填写入职申请表。拿着填好的表格，对方还问了一些问题啊，那个以前干过代驾吗？你对北京的路熟吗？这个九仙桥在哪儿啊？五道口在哪儿？你知道吗？反正记者简单答出了大致方位啊，对方说看来你还不太熟啊，那个你多看看地图啊。到这儿啊，这个面试就算完成了。 这么快啊？ 记者也没有被要求出示驾照查验驾龄。 嗯。 工作人员说啊，这个面试结束，接下来就可以办理入职手续了。 啊、呵，这倒快嘿。 你先交100块钱服装费和500块钱的个人充值金。 嗯。 你下载个司机端的软件，来接受安全知识、礼仪、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培训。 嗯。 你当天晚上你就能接单干活了。记者问你，这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我录考啊？对方说啊，不用考试，直接交钱就上岗。对于公司宣传的时候规定，不是说那个外地户口司机需要找一个本市户口的人担保吗？ 嗯， 人对方也没提这事儿哈。当天呢，跟记者同时前往应聘的另一名男子说啊，他的驾龄呢确实达到了五年。 嗯， 可是五年归五年吧，这五年啊，他没怎么摸车。好在公司没实际考察啊，您真上路路考摸车，这他还可能真会露馅。 哎呀，本儿有五年甚至有十年了，上路不超过5个小时啊，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一样是马路杀手。 关键是这样您就敢应聘代驾，这公司只顾收钱根本不管考核是吗？关键是这样，万一要是出了事儿，这算谁的？ 就是啊， 对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一个公司啊，您就得正常的有一些手续和有一些流程。如果您就是为了挣点小钱的话，您挣个100、500的，您这公司肯定也走不远，最后砸的还是自己的口碑。 身上确实是应该有行业的道义的啊。 哎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位名人吧。高晓松你认识吗？ 有名 啊，著名音乐人 啊，是 啊，这个跟代驾，他上回没找代驾是吧？ 对，喝了之后就、 啊、这事儿咱不说了哈、 啊、 这咱说一说这个9月14号互联网上出现了有关高晓松为某商城代言的大量图文和信息。 嗯， 图片当中还故意采用跟他相同或者相似的发型、眼镜、服饰、纸扇、坐姿、神态，然后故意采用公众熟知的高晓松体，刻意影射高晓松， 反正就是那个画出来那样子，一看就让你觉得，哎，那不就是他吗？是吧？ 后来不是，说是山寨的，他不知道 啊，假的呀。 最后呢，人家说我不行，我认为你这侵犯了我的这个权益、 嗯、 啊，所以呢告到法院了。哎呀，高晓松说，第一，被告未尽到认真审核、谨慎判断的义务，直接损害了他的人格权。 嗯、 然后第二呢，这个涉案的图文的信息直接关联方和最大受益方故意制造了涉案图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背离这，它是背离了实用实信，这叫什么？诚信、诚实信用的原则。 所以需要讨个说法。 哎呀，总之是又开始打官司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啊！ 嗯、 但是我说现在好像现在名人做广告，前两天还听某相声演员的这个广告，可能也受到一些问题， 是 吧？一方面是你名人做广告的时候，真得用过这个产品，真得知道产品干嘛的，然后你才能说。另外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山寨形象，赶明儿我描眉画眼，我冒充王哥啊，然后我以王哥的口吻说，哎呀，这个鸡腿好吃极了，这你总得有人管吧？ 就是，而且说实话哈，这个艺人啊。 就不管是这个艺人也好，还是歌手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啊，这代言这些商品啊，确实对于这个艺人的背景可能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审核和审查吧。 嗯、是。 尤其是像这样之前可能做过一些不太符合这个身份角色定位的事儿的这些艺人啊，是不是应该在重出江湖的时候大家也考虑一下他们的社会影响呢？ 其实他们的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更多的应该用的是好的那些社会影 响。积极正向的力量、 哎。希望这样的这种违法广告能越来越少。 这某公司的女出纳陈某啊， 嗯， 胆子有点大， 干嘛了呢？ 她仿冒了他们领导的签字，可是这签字啊，她签的是用来报销发票的， 那肯定贪污了呗。 哎呦，分95次，贪了102万呢。 啊， 在退休3年之后才被查出来。 不是，这事儿都3年之后才被揪出来。 哎呀，今年54岁的陈某啊是北京人，自打2000年6月进入北京这某公司财务部担任出纳员， 嗯、 同时啊负责票据的审核工作。干了11年，2011年退休了。 嗯， 法院查明啊，在2008年5月到2010年6月之间，陈某啊利用负责单位财务报销的职务便利，用仿冒公司党委书记杜某和办公室主任单某的签字来报销发票的方式，分95笔报销，侵吞公款啊，共计102万。2014年9月19号，陈某啊被查获归案。后来呢，他的家属代为退赔了全部的赃款。2014年9月18号，这公司啊在接受市国资委纪委检查的时候，发现这财务报销凭证当中怎么有大量的假发票的存在呀？这公司啊就组织人员对现金凭证进行核查，这一核查就初步认定是公司啊原来那个就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某干的。第二天，国资委的相关负责人就在拖拉机公司的办公室啊约谈了已经退休的陈某。 哦，他是在拖拉机公司退休的。 哎，这陈某啊承认了是贪污的事实。法院认为，陈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鉴于陈某在被羁押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依法从轻处罚。他家长呢，家属啊，也代为退赔了全部的赃款，确实可以从轻处罚。 这是判了10年啊， 对， 在退休之后，退休的时候已经50多岁，快60了吧？ 是， 这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但是由于做了错事儿哈，不知道这晚年到底能不能够安享。 是退赔归退赔，但毕竟 啊，这数额太巨大了。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以为退了休了就安全啊落地了啊，有些事儿。不是不查，这叫怎么说呢？没到日子呢。 秋后算账，你看这事 儿、啊。这不叫秋，这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退休后算账，这事儿还是找上来了、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有什么样的体育装备 啊？ 爱吃并不贪吃说，我女儿全套的跆拳道的护具 啊。 哎呀，还有和她孩儿爹的跑步机。 嗯。 我用的是全套的游泳用具。你看。全家都爱体育运动 啊！我说这爱吃并不贪吃发来这一堆图我都不认识， 嗯， 原来是跆拳道的护具 啊！以礼始，以礼终，学习跆拳道挺好的。开头的时候就学习一些礼节 啊啊对，这一开始那是怎么说的吧？ 我天哪，吓死我了！这事 儿，好人马大姐说啊，我们家有打太极的长剑、短剑、功夫扇， 嗯， 还有跳民族舞的长扇、短扇、圆扇、团扇啊，手卷、筷子，还有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等等。 嗯、 总之，我们是爱运动的人，所以身体也挺好。 您这一套东西都可以在打太极拳的时候再重新使上，比如说用舞蹈的长扇、短扇， 是 啊，那太极扇嘛， 啊，通用啊， 是吧？我觉得。稍微看着别扭点，但是万一哪天那个不顺手，可以换个式啊。 练舞和练武之间没有那么大的隔阂哈。 啊，就是舞蹈的舞和武术的舞、啊。 是。 嗯，还有很多朋友通过短信和我们来聊聊他们家的体育装备哈。 啊，佛小顾说了，他那羽毛球拍，26磅的球拍可以吗？问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81611说，我闺女最喜欢体育运动了，整天喊着让我给她买体育用品，嗯、没办法。在不影响他的学习情况下，我买了乒乓球、羽毛球、跳绳、哑铃，院子里边还安了单杠，有双杠、跑步机。 这是闺女啊！ 希望这些用品能够促进他的学习。可是这些体育用品最后的目的是想促进学习。 人不说了吗？为了不影响这个学习的前提下啊。 嗯。 但说实话，这些要一天之内都玩个遍，那还确实需要点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孩子的发展，你可以。遵从他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专业体育运动员， 嗯， 他们打小可能学习成绩 两说着，但是运动的天分那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对， 后来不是也成了名人啊？你像姚明这样的，身高那么高，你让他学习文化，当然人文化也不错啊，这文化知识肯定不错，英语也不错。关键是他这样不打篮球，不就是可惜了吗？ 哎呀，浪费了人家这天生的这天赋了，是吧？8518说，我们家有健腹轮。 什么东西？ 健腹轮就是那个你跪当时跪在地上，脚尖点着地，然后靠腹部的力量推着那健腹轮，然后你还能屈起来，还能伸平。 我玩过那个， 前提是你这膝盖不能着地啊。 一个也没起来。 啊，人家说他一开始练的时候膝盖都磕青了，再没动过。这个说还有羽毛球拍啊，这个网啊松的比肚子上都能松的还快哈、啊。下班太懒了，都躺着玩手机，应该改变哈。 这知道该改就好啊，就怕有些人不行。哎呀，我得减。肥我得锻炼身体了，这嚷嚷半年了也没什么动静， 是光说说呀。 还有一些人呢是买了很多的装备啊，这个装备花了不少钱， 叫烧装备， 哎，但是呢使用起来的效率并不是特别高，哎，这个钱花的有点太冤枉，尤其是买了那些健身卡的人啊，买了几年的健身卡没去过几天， 充值充了好多钱，都成至尊 VIP 了，也没踏过人家那家门呢，是吧？所以还是说动起来啊。 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天见。 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说大不大，说大不大，大城小事说小不小，说小不小，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Thank you.